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了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桌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:07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齐明帝萧鸾临死的时候曾经嘱咐过他儿子萧宝卷，说凡事不可在人后，意思就是凡事得先下手为强，要是有人不听你的话，能杀就杀，不能让他们先算计了自己。萧宝卷对这句话倒是很认真，别看才17岁，他这股子荒淫劲儿、残暴的劲头，他老爹还真比不上他。公元108年的时候，朝中大臣萧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就三番两次的在朝堂之上劝慰他，可谁成想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这萧宝卷不光没听，还心狠手辣的下令让人半夜去萧府放了3000多支带火的箭。一夜之间，这萧绎的全家老小命丧火海。萧衍一听当时就急了，洞悉敌军心不齐，巧设计谋扰军心，两军阵前攻心术，真真假假传消息，两方空喊巧离间，两位主将心生疑，逼反荆州萧颖胄，不费一兵即得利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萧衍空喊定荆州。萧绎一家老小被杀，萧衍为什么这么着急呢？别看这南齐姓萧的多，可是萧绎和萧衍俩人呢，那是亲哥俩，而且兄弟几个就属他们俩关系最好。您说这皇上杀了他的亲哥哥，他能不着急吗？再有了，萧衍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好几年的雍州刺史了，表面上虽然是恭谦低调，可暗地里头他却一直积蓄力量。提起萧宝卷这仨字儿，这萧衍就恨呐，巴不得早点把他拉下马呢。早先萧衍找了萧绎好几回，就是希望他能跟自己一起共图大业，可结果呢，萧绎这人呢忠厚老实，别看时任凉州刺史，可是造反这事儿啊，萧绎就是不干。他也知道萧宝卷昏庸，可是这木头疙瘩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劝，什么造反呢、推翻皇上啊，萧绎连想都没想过。在萧衍心里，这忠厚老实的哥哥一直对皇上就没有二心， 亲弟弟找他帮忙他都不干，按理说这样的人你皇上怎么能杀呢？可到最后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啊。萧衍这边还没动手呢，哥哥先惨死在萧宝卷的手里。萧绎的死更让萧衍按捺不住了，当天晚上就决定召集人手起兵造反。造反可不是小事儿，即便你萧宝卷再昏庸，有人要造反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吧。可是呢，在他看来，一个小小的萧衍算得了什么，愣是没把他放在眼里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萧宝卷听说萧衍要造反，不光一点没着急，反而是该吃吃该乐乐，不慌不忙的把大臣刘山阳给叫过来了。我说我就封你为巴西太守得了，你去荆州和这萧颖胄一块把萧衍给我摆平了，我再拨给你3000人马，3个月的粮草，一个萧衍能有多大能耐呀？我料他也折腾不出圈去。说完了，看都没看一眼，就让刘山阳走了。在这儿呢，咱得解释一下，说封了刘山阳什么呢？巴西太守。这巴西太守说的不是那足球王国巴西啊，是咱中国一古地名，现在就是四川南充一带巴蜀之西。而且您要是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看过《三国志》，您可能知道，张飞张翼德曾经时任巴西太守。当时的荆州刺史啊，是萧宝卷的弟弟，叫萧宝荣。因为年纪太小，所以呢，这荆州的一切公务都由萧颖胄代办。虽然荆州的总体实力比不上萧衍的雍州，可毕竟是刘山阳和萧颖胄联手，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。自从接到朝廷反攻的消息，萧衍就一直看着荆州的地图发呆。他经历过齐明帝的造反，他知道这种事情一定要谨慎小心，绝不能有任何差池，绝不能小看了任何人。既然动手了，那他就只能成功。萧衍一直盯着地图，仔细观察着荆州的防御措施。站在一旁的谋臣张弘策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生怕打扰了萧衍的思路。房间里边安静极了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萧衍突然张嘴问了一句话：你了解这几个人吗？这张弘策听完之后先是一愣：您说的是荆州的这几位？哪几位啊？萧衍问的正是萧颖胄和刘山阳这二位。就看这会儿，萧衍慢慢的抬起头，扫了一眼张弘策，等着听他的分析。啊，主将，依我看，这俩人虽然在一起，可这心并不在一条线上。萧衍听完微微一笑，其实啊，他和萧颖胄和刘山阳两个人同朝为官多年，远比张弘策了解。之所以这么问，就是想看看一个不了解他们的人能否瞧得出来。萧衍心里很明白，这几个人别看表面上都是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，可是骨子里边啊，谁也信不过谁，心里那点小九九啊，算得好着呢。您说这皇上手里都是一帮这样的臣子，也够可以的。不过萧颖胄和刘山阳这样，虽然对皇上没什么好处，可是对于萧衍来说那就是机会了。萧衍心里盘算着，没出多久，一个对付这哥俩的计策可就出炉了。萧衍这会儿脸上也有笑模样了，全身跟着放松了。张弘策不明白呀，赶紧问，只可惜萧衍只跟他说了一句话：这回咱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除掉刘山阳，而萧颖胄呢，归为己有。张弘策更不明白了，俩人虽说不是一条心，可是这逼着萧颖胄造反， 除掉刘山羊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。到底这萧衍正在预谋着一个什么计策呢？转天一大早，萧衍就把心腹干将王天虎叫过来了。你呀，去趟荆州，任务就是在沿途帮我散播谣言，就说这刘山羊这次带兵出来，想剿灭的可不光是雍州，他背着皇上打算把荆州也一起收了。任务完成，你就给我回来。王天虎领命出来之后，是越想越不对劲，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萧衍到底要干什么呢？琢磨了半天，这王天虎啊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任务去了。散播谣言对王天虎来说，那真不算个事儿。甭管是官场的同事，还是茶馆里好聊的老百姓，这一路是走到哪儿说到哪儿。很快啊，这消息就跟病毒一样就传不开了。荆州的官员百姓一听，怎么着？要打仗了？全都麻爪了，天天什么也不干了，就倒腾那点财产跟家底儿了。萧衍一打听荆州那边有反应了，这才召集大家把他的计划给说出来了。如今咱们只有和荆州一起造反，我们的大事才有可能办成。如果荆州不同意跟着我们起兵，我们就率军过去征战。不过我觉得荆州和雍州唇齿相依，我想他们同意的可能性极大。真要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率领着两个州的兵力顺江东下，即便他韩信在世，恐怕也打不过我们呀。大伙听了全都心里犯嘀咕，真有这么容易吗？更何况还有一个刘山羊呢，不会是萧衍怕我们吓着给我们壮胆呢吧？但是再瞧瞧萧衍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又不像，没辙，只好各自领命回去了。很快刘山羊带着人手就赶到了荆州边上的一个小镇，萧衍一看是时候了，于是马上实施他的第二步计划，那就是派出王天虎再去荆州。干嘛去呢？这回让王天虎带上两封信，一封是他写给萧颖胄的，一封是写给萧颖胄的弟弟萧颖达的。临走这萧衍还特意嘱咐王天虎，切记切记，这送信的消息啊，也要沿途散播，这回搞的要比上次还热闹，最好弄得满城风雨，尽人皆知。王天虎一听，怎么着又散播谣言去？想问吧又不敢，没辙，只能第二次稀里糊涂的上路了。王天虎一走，这萧衍可就对着张弘策乐上了。这兵书上说，打仗的时候心理攻势最为有效，攻打城池都得排到第二，我如今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呀，咱们只需要坐在这儿喝茶聊天，等着好消息就行了。萧衍两次派王天虎去荆州，他到底用意何在？他的这个攻心术能像他想象的那样达到效果吗？王天虎一路散播谣言，一路就来到了荆州。要说这王天虎啊，跟这萧颖胄、萧颖达这哥俩也算是老相识了，别看是各为其主，但是关系一直不错。王天虎一进荆州就直奔了萧颖胄的府上，三个人一见面，王天虎赶紧就把这两封信递过来了，这是我家将军给您二位写的信。萧颖胄接过信赶紧拆开看，结果愣那儿了，一张白纸上边写了一句话，以天虎口信为准。萧颖胄不明白呀，再一抬头，周围那些将士全都伸着脖子想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。等转到他弟弟萧颖达那儿的时候，他弟弟也是一脸纳闷。萧颖胄估计他弟弟那封信呢，写的也是这个，于是赶紧问天虎啊，有什么口信啊？王天虎一听这个啊，这王天虎比他二位还纳闷呢，这将军没让我带过任何口信啊，只让我捎来两封书信呢。 萧颖昼这会儿可真有点急了，把心一摔，你自己看看。王天虎接过信来更傻眼了，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什么来了，急的是满头大汗。这萧颖昼一看王天虎也不像是一个说谎的人，只好先让他下去自己一个人再琢磨琢磨。王天虎虽然走了，但是这三位啊都为这封信纳闷呢。可是外边呢，被王天虎一路宣传的大街小巷尽人皆知，说什么萧炎给这兄弟俩写信了，要两家合谋。更逗的是啊，有人连时间地点接头暗号都给编出来了。其实这点事儿啊，要是老百姓当个乐事儿传传也就得了，可偏巧了这个时候刘山阳也想打听一下荆州的消息，正好让他给撞上了。刘山阳这个人本来就多心，这下心里更犯嘀咕了，这荆州和雍州合谋，我要是现在过去不正好中了人家圈套吗？结果弄得刘山阳是进退两难，直接在荆州边上安营扎寨不走了。刘山阳不走可不要紧呐，这可急坏了萧颖昼了。他这才琢磨过味儿来，原来萧炎给他这封信呢，就是为了引起刘山阳的疑心。其实早在王天虎第一次来荆州的时候，就有人跟刘山阳打过小报告，说萧颖昼要和萧炎联手，只不过碍于没有证据，只能是心里存疑。这回可好了，人家萧炎都给萧颖昼送信儿了，这不就是明摆着有问题吗？结果刘山阳一怀疑，弄得萧颖昼也是进退两难。这个时候身边的谋士就开始给萧颖昼出主意了，萧将军，雍州方面一直就是养精蓄锐，如果跟他们比起来，咱们的实力恐怕还要略逊一筹，如果真打起来咱们未必会赢，即使侥幸取胜了，那将来咱们也会是朝廷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一样不会有好日子。再说就咱们那个昏庸的天子给他卖命值当的吗？谋士一席话，这萧颖昼又会作何考虑呢？一边是招纳他的萧衍，一边是昏庸无道的皇上，到底他萧颖昼该选择谁？萧颖昼考虑再三，最后决定设计杀了刘山阳，跟着雍州联合造反，拥立新天子。其实这个时候萧颖昼已经是骑虎难下了，即便他不同意，朝廷日后啊也不会相信他。这萧颖昼的问题是解决了，可是新问题又来了，刘山阳害怕呀，不肯进城。如果萧颖昼直接杀过去，这获胜的希望又不大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刘山阳给引到自己的地盘，然后再下手。但是请君入瓮能有什么好办法呢？这萧颖昼前思后想了一宿，最后决定只有牺牲他了。谁呀？王天虎。就看转天早晨，这萧颖昼把天虎叫到身边，说我要起兵造反了，要响应萧衍，但是有一件事儿还没有办妥，不知道将军能否帮这个忙啊。王天虎是个直性子，根本没考虑，想都没想啊，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效力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，我想借将军项上人头一用。王天虎一听就傻了，啊，我怎么了？你要我脑袋干什么呀？萧颖昼赶紧解释，前些日子满城风雨，说萧衍给我送信儿，我们俩要合谋，这刘山阳因为不信我，所以才在荆州城外安营扎寨，当年荆轲刺秦王就是借用了樊於期的首级来骗取秦王的信任，现如今我是实在没辙了，只好借用此计，借你的项上人头来骗取刘山阳进城。你不要怪我呀，要怪就怪萧衍用计太毒，逼得我没有退路了。 大局当前，王天虎只能做出牺牲啊。但是王天虎是不是心甘情愿死的咱不知道，咱这个时候咱得往正面说一下啊，做出牺牲。只可惜这么一位忠心耿耿的将军不是战死疆场啊。王天虎前脚被杀，这萧永昼后脚派人把王天虎的首级就送到了刘山阳那儿，还下令招募壮丁准备讨伐雍州。刘山阳一看萧衍的手下大将你都杀了，看来不像是要造反，结果挥军就向荆州进发了。萧颖州的人这会儿早就埋伏在城里了，就看刘山阳刚一进城安顿好部队准备去拜见萧颖州，就被埋伏的士兵啊当场砍死。领头的一死，手下的士兵一下乱了。萧颖州派兵把这些将士全都归顺到自己的部下。紧接着第二天，萧颖州就宣布奉南康王萧宝荣之命起兵造反，全城戒严，招兵买马，囤积粮草。起初这萧衍起兵造反的时候啊，就觉得自己不合适做这皇位，这下一看萧宝荣也参与了，马上就决定拥立他做新皇上。一切准备妥当，这萧宝荣任命萧衍为讨敌前锋，统领全军，萧颖昼专门负责后勤，留守荆州。萧衍带着部队一路上势如破竹，根本没有费多大功夫就杀到了建康城的脚下。这萧宝卷自从当了皇上，天天就是吃喝玩乐，哪有功夫练兵打仗啊，结果整个城池没用多大功夫就让萧衍给摆平了。萧衍不光杀了萧宝卷，还把他生前所有的宠臣也全都处死了。可轮到萧宝卷的宠妃潘月的时候啊，这萧衍犹豫了，这潘月太漂亮了，萧衍就打算留到自己身边，可是身边的大臣谁也不同意，萧衍没辙了，只能把他下嫁给了一个手下将领。可谁想这潘月啊还真是坚决不从，最后自缢身亡了。一年过后，很多人都投奔了萧衍，觉得他才应该自立为王。起初萧衍还总是推三阻四，找各种理由，最后实在没辙了，也觉得该是时候出手了。终于在公元502年，萧衍把一切处理妥当，废掉了齐和帝萧宝荣，自己建立了梁朝，视为梁武帝，自此南齐灭亡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那样扬，城市